我好想你，几万个日夜，想得快疯了。 怎么样？ 我就说了没什么。 萧一无奈地摇摇头，以身体不舒服为借口跑来医务室谈恋爱的，他已经见怪不怪了，连句话都懒得跟他们说。回教室的路上，两人并排走，相隔半米的距离，很快到了教学楼下。嗯，谢谢啊。 别怕，他们再凶不过是一群孩子，翻不起多大浪。 这话说的好像很大年纪似的。 回去好好上课，不要多想，多吃点饭。你太瘦了，以后 有太多的话要说，可说太多他会不会觉得奇怪？ 季彤确实听得一头雾水，他怎么像奶奶一样唠叨？一楼楼梯口，季彤停下来，李屈也跟着站住脚，他抬头仰视他一眼。你注意身体。他的嘴一张一合，像是还有话要说。李屈满心欢喜地等了半晌，等来了一句，如果哪里不舒服就来找我，我陪你去医院，医药费我出。 真的没事？ 李屈弯起唇角，张开手臂， 你看 这动作像极了要拥抱。季彤一时居然害羞了，点点头想要赶紧离开。 嗯，那我回去了，谢谢你。 李屈没说话，季彤小跑着上了楼梯，拐弯处他突然回首， 你是哪个班的？ 这可把他给问住了。于是他假装没听见，绕到墙的另一边，等季彤的脚步声彻底听不见，何峰才从这具身体出来。李屈摔倒在地，头昏目眩，整个世界都在晃。他突然连滚带爬地冲向卫生间，对着池子哇啦哇啦地吐起来。吐完他直起身，背后一阵吃痛。 什么情况？ 何峰俯视着他，心里略有愧疚。他已经几十年没有复过人体了，一般人也受不住他。他跟着李屈，直到他安全回到班里才离去。 报告。 李屈浑身无力，在全班的瞩目下垂头丧气地坐回座位上。他找出试卷摊开，一扭头见同桌一直盯着自己看。 看什么？ 同桌给他竖了个大拇指。 没看出来啊。 什么？ 帅。 有病。 李屈懒得理他，他看着试卷上的字发晕，听老师讲了一道题，迷迷糊糊趴在桌上睡了过去。凌晨，孟元和两个野鬼正趴在屋顶上，远远地欣赏一个过忌日的女鬼享用大餐。何峰唤了他两声，没把他召来，倒把另外两个鬼给吓跑了。何峰到他旁边。 聋了？ 哦，没有。 听说你打架了，谁打你？ 谁敢打我？是我打他。 为了什么？ 他说你汉奸。 何峰沉默了。 气死我了。 随他说吧。 不行，就不让说，明明不是。哼，以后听一次打一次。 何峰没有说话，孟元可怜巴巴地望着那些食物。 唉，真羡慕，好想要贡品，馋死我了，看着好好吃啊。 何峰掏出钱给他，孟元开心地接过来。 啊，给这么多。 拿去买吧。 贡献都给我了，你怎么办？ 我用不着，拿去吧。 借你的位，有些小鬼也怕我，偶尔会给我点小钱小惠，让我给你传传好话。身上还是留点吧，万一要打点什么呢？ 我不需要这些来打点。 你平时不要那么凶，起码跟同事上级好好相处吧，关系还是很重要的。你混好了我也沾光啊，说不定哪天也能混个官当当。 也行。 哎，算了，反正你也相处不好，浪费，我去了啊。 孟元嗖的溜没影了，何风轻笑了笑。孟元未成家，那年南京城陷，他从死去便是孤魂野鬼，没有棺椁，不受阴司庇护，不享补贴，也没有固定的休憩之处，多年来无依无靠，受尽欺凌，直到偶然遇到了他，日子才好过些。何风生前没有姐妹，父母兄弟早已投胎转世了，只剩他一个孤家寡人，这么多年一直待孟元如亲妹，即便短了自己，也不会委屈了他。